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eter 万立豪。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OK， 然后今天的来宾是詹大卫 David。 嗨，大家好，我是詹大卫。 大卫，我们已经认识，我们应该叫你詹大卫还是大卫还是 David？ 学员都叫我大卫哥，可是我觉得就叫我大卫就好。 OK， 好， 我觉得大卫比较恰当一点。 Okay， 好，大卫。嘿，大卫，我们认识了几年，然后我知道你的 business 还蛮特别的。 对的， 我们今天因为你的 business， 我们想特别邀请你上来这边聊一下。你可以跟我们讲你在做什么？ 我们认识三年了，应该三年多有 了。对， 然后我在做的行业就是教男人如何提升自信。哦，是一个蛮特殊的行业。哇哦。然后现在在全球其实类似这样子的课程以及行业也越来越崛起了。 对， 那只是说教的老师他的价值观到底如何，因为有一些教的可能是如何快速跟女生上床，有教的可能是会把男生带到一个比较丑女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教的，我们比较在教的是 high status， 就是高价值男人。那我们比较希望是把这些男生带到一个比较快乐开心，然后有选择权的一个地方。 了解。 然后我们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男生可以透过在我们讲说在单身的时候，因为他有很多的选择，所以到最后他可以选到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女生。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有办法去经营婚姻。然后我们其实现在有开始在教长期关系等等的。 OK， 对对对对。 OK， 因为我认识蛮多你周边的学员， 是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在乎你所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看出来你在讲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有造成一些的影响，然后有些的帮助。 我们旁边就有一个 Jimmy 吧。 今天就带一个 Jimmy 来到我们的中间。 对对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大概不是你小时候不是想说要做这个吧？你小时候因为可能以前也没有这种想法嘛，以前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件行业， 就不太可能。就当我把这个行业类别讲出来的时候，蛮多人觉得很惊讶，就觉得说真的假的？这是一个行业， 就想你是诈骗集团， 对对对对， 还是你是什么？ 这肯定是诈骗。 我想问你，你的 business card 上面印的是什么？ 我其实没有 business card。 OK， 如果你要 我就是很拽的跟大家讲说 Google me。 Google 詹，如果你今天在听的话，詹大卫 ，Google him， 对对对 ，Right， OK。那如果你要别人要跟你讲，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坐飞机坐在你旁边，然后我们闲聊，我说，What do you do？ 你是做什么？一句话，你要怎么回答？ 我教男人如何提升自信。对 ，OK， 这有趣，这真的有趣。 对， 所以今天我们听的，如果你是男生的话，这集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不用担心，我相信这集也对你有帮助，因为女人的世界还是有男人，男的世界也需要女人。 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 podcast 的时候，Peter 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女生的角度要做切入的话，要怎么做？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办法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Okay。 因为其实曾经有女生说我可不可以来上你的课程？ 哦，为什么？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她讲说，可能因为她透过 YouTube， 她看到很多理念是他认同的，他想说，那我也可以来上。 Okay。 那不然我来上了以后，我搞不好也可以得到一些价值。可是我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我有办法教女生。 Okay。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很 niche 的嘛，我们是针对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族群，其实就是男生。然后通常都落在差不多28到差不多35岁，主要的很 target 的目标族群是长这样。当然有比35还要在更大的，然后当然也有比28还要再更年轻的，可是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啊。 OK， 不过我当我听到说要从女生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用我老婆的案例，因为我跟她也结婚了5年， okay。 然后我觉得我就直接讲，我不是一个很好搞的人。 OK， 可是她搞得定我，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她是个很好搞的人吗？ 他也是算是一个蛮好搞的人 OK， 但是他搞得定你。 可是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女生 OK， 所以如果要搞得定他的话，你这个男生的 气场 要有一定的程度，然后你的说话的逻辑还有沟通的技巧等等要到一定的程度，他才会听你在说 的。你的这一个是跟他一起做的嘛，对不对？他在这边在这个中间是很大的参与在这个的里面。 Oh yeah， 就我就直接讲，如果没有他的话，不可能会有 General Max 这个品牌。 哇、wow. ， 这是 for sure， 真的是这样。 哇、wow. ， 我常常在台上讲这件事情啊，因为就是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right.。 就我真的必须说，我因为我在台上很光鲜亮丽，那我会确保一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是说，就是这个品牌有办法建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 Cherry 在后面去做支撑， 没错， 他做很多的 dirty work， 然后做了很多的，就是可能在台面上大家可能看不到的事情， 没错， 对，甚至今天他也在跟因为我们在找新的律师团队，还有、okay. 还有会计团队等等的，所以 你在这边录 podcast， 他在那边跑来跑去， exactly. 跑遍地方去 ，I know，so it's like 就是。I'm lucky. 就我、 okay. 我运气很好。 Wow. Cheers to the great woman in our life. Exactly. 这也是我的故事。OK. 那我想问你，你看起来是个很有自信的人，但只是我跟你在互动里面，那但是我也知道你有跟我谈过说你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你年轻的时候， yeah. 然后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年轻的时候在情感方面这方面你的这个路程吗？为什么你今天会想要做这一个？跟这个你以前的经验，对你今天的这个是为什么开始这个？ 我以前是一个蛮没有自信的人。我在情场跌了很多跤， okay. 然后应该说，以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数据化的话，我前告白12次，我被9个不同的女生拒绝。 哇、wow. ， 就我。你感情方面可能可以犯的错误，我应该都可以， okay. 我都应该都已经犯过了。 你 OK？ 你第一次告白是几岁？ 我第一次告白十四吗？十三还是十四岁？ 所以大概就国中的时候， 差不多。 国中的时候 OK， 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一直、yeah. 一直挂零分，挂零分，挂零分， 一直挂零分啊，一直挂零分。我各种好人卡应该都被发过， okay. 那种面对面跟你讲说我们不适合，有那种我们之前。台湾是 MSN， 然后我们是用 AIM， OK， right， 然后他跟我们说，哦，让我想一下，然后到最后说，哦， we're better as friends， right， 以前聊天会有点点点点点点点，但是一直字没出现，我说 person is typing， 但是不知道他写的，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最夸张的是，这可能这世界上考不好都没有人提问过这件事情 ，OK， 就是有一个女生。他真正做卡片给我，来一个真实版的好人卡， 真的 做一张卡片给我，就是为了要拒绝我。我觉得，哇塞！欸、 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女生告白，然后她跟我讲，我跟她讲说，哎、欸，我喜欢你。她是一个就是 ，I still remember her, Michelle Bowman if you're listening, OK, Michelle Bowman from Canada. Look at me now, right? No, don't look at me now. OK, Michelle Bowman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告白嘛，我说哎、hey, I like you， 然后我那在加拿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的 ICQ 上，他就跟我说，But I'm gay， 他说我是同性恋， What? 那我心想说好吧，人家是同性恋，你能怎么样，对不对？人家那是他的选择嘛。我想说，哦、 yeah. oh, ，OK， 好吧。然后结果一年之后，他跟我交个男朋友，那我心里超气的，你知道吗？ Yeah, yeah, 我说、 exactly. 你根本只是打发我， 各种借口嘛。有一个是我跟这个女生告白，然后我们原本在一个派对认识 ，OK， 然后。You feel like you hit it off, right?、 Okay. 就是感觉还说话蛮有默契的、 okay. 感觉有那个感性连接。结果呢，我就跟他告白，我就跟他说：“ 你在 party 跟他告白？” 没有，就是回到正常的场合的时候，我跟他告白， okay. 我就说 ：“I like you。”然后他就说：“哦、I'm not ready for a boyfriend yet。” OK， OK。然后呢，一个礼拜后 ，literally 一个礼拜后，七天后，他跟另外一个人交往。一个 Drew Snyder 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Oh, okay. 然后他穿着他的帽T，然后在那边闻、oh, ，I love his smell， 我超喜欢他的味道。我说 我人在这边 ，I'm here, right here. I can see all this. 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切， okay. 我也可以听到你在说话。Like, 心里一定很多脏话， 对，一定的啊。 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管 就是这样子，所以要需要来一杯嘛，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你可能喝的不是咖啡，那时候可能要去喝一个别的， 对对对，喝别的 咖啡加一个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哇 ，OK， 那你Let me ask， 你九个不同女生拒绝十二次 ，Yeah， 我这个数据我觉得有点特别，就是你是从九个拒绝十二次，是有一个女生拒绝你超过一次， 对 吧 ？Each way back， 对对，有三个拒绝我两次吗？ 三个拒绝你两次， 三个拒绝我两次吗 ？OK， 这边讲是， 那你是到了被抵国父革命十一次，你是到了第几次的时候，你心想说 ，Maybe I suck at this, like maybe I need to change。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你可能觉得说，哦，哇， you at least I did it。第一次、第二次，你还会觉得以自己为荣，就我终于告白了，我终于跟他说我的感觉了。 Okay. 然后他拒绝你的时候，你朋友还会说，哎 ，good job， 就是你至少跟他说你的感觉了， okay. 那就没有关系，反正就 go get him next time， 反正下次还有机会。可到后面你就觉得是我哪里有问题吗 ？OK， 对啊，是我到底是我这个人到底哪里有问题吗？因为我周边的人， yeah. 甚至我觉得比我条件还要差的人，其实都已经交女朋友了。 Okay. 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是神的旨意吧，就是要我被拒绝这么多次，会去引发我先去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Okay. 反正那时候我有找一个清仓老师，就是我去了某一个派对，然后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Luca。 Okay. 那这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 这是在国外的时候。 Okay. 然后反正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有魅力，他只要进去一个派对的时候，他绝对有办法拔到那个最正的那枚。 OK， 那对于我来说，这个有点不科学，然后很难想象， okay. 就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了解。 然后渐渐的，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有很多的小细节是我都没有在做的。 OK， 当然，除了模仿之外的话，还是要跟他聊，然后跟请教他说， 就是不是只是你说什么做什么，而是说 ，like it's who you are as a person, it's how you think, it's 这些东西。 Yeah， 我 for sure， 你的生活的心态，你跟异性沟通的模式等等的，是否释放很多的压力， okay. 然后包含这个是我在他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Okay. 就我那时候，因为我在追一个西班牙的女生，然后我怎么追都追不到。可是那时候有把自己提升到某一个程度，可是她就是一直在吊你，一直在吊你。然后她即使你已经跟她约一起去滑雪板等等的，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进展。 OK， 然后我就问她说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她跟我讲说，因为你很 fixate 在她身上，你把你所有的专注力还有你生活的重心都放在这个女人身上。 嗯， 那她感受到的话，她觉得压力很大，她觉得。那你生活感觉也没什么重心，然后也感觉好像你也没什么选择权、 okay. 你也不是一个有市场的男人，那我就 OK， 我虽然我觉得你条件 OK， 可是那我就随便玩玩嘛，反正 You always be there、right? 你的意思是你那时候听到他这样分享是、如果他你这么喜欢这个女生，你把所有的 attention 都放在她身上，反而到后来某种程度造成一个反效果。 For sure， 就这个我也常常在教学员，我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女生，可是你要理解，一个漂亮的女生的话，她其实有很多条线、 okay. 她其实在选择，这是女生的本能、 okay. 就她在做一个过滤的动作，因为你也不能怪女生，因为很多男生听到这个的时候她会暴走、就会开始有从你的想法，就是说哦，女生怎么可以这样子，她怎么可以牵这么多条线，她怎么可以把我耍得团团转。可我所有我的教导我都是在讲说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own life， 就是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Okay. 你既然知道人家已经是这样的话，那你干脆你在单身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打开你的选择权。 对， 很多男生他会进入一个我们讲说 one-itis 的一个状态，就是看到一个还不错的女生，条件是比如说他想象的条件，他的门槛是一个可能七八分。 Okay, OK， 我们在讲说以一个overall 的条件来讲， 了解， 他觉得这个女生已经达到，对不对？然后就会他会单纯的因为这个女生的长相，然后因为、有两个条件，长相，然后再来这个女生给他一些 personal 的 attention， 就是给他一些关注， okay. 然后这个男生就莫名其妙就爱上她了。 OK， 我们这现在有几个女生，当男生这样子对你们的时候，就你们应该可以马上可以去感受到那样的压力，就是他所释放给你的压力，其实女生是承受不住的。然后当女生感受到类似这样子的 这种大量的关注以及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专注力放在其他的部分、okay. 其他的地方或是其他的人身上，因为他承受不了这样子的压力。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因为虽然你跟我我们做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些的原理是这样，因为像有时候like 我是一个牧师嘛，那我常常我在带我的团队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讲说，你知道当一位牧者或是当一个在台上的人，一定会有一些别人会给你的想象跟那个压力， right. 那你要怎么样子不要被人家 paint 给你的那个照的那个图片被压住、嗯、就是当你被压住的时候，你会有个 performance anxiety、 sure. 就别人说哦，你是讲得很好，就觉得说你每次到台上一定要讲出什么东西出来、不然人家就会觉得其实你也没有怎么样，对，其实这有某种程度会造成一些人的那种压力，但是你要自己去 it's like yeah it's like、有些这些的人跟人的关系里面，重点比较不是你跟这个人的 dialogue， 而是你 internal 你自己的 dialogue， 你怎么在对你自己讲话？ Yeah, yeah, 你怎么 like 我每次要上台讲到的时候，我都会在告诉我对告诉我自己一些的东西。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个？我今天做这个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上台不是要得取人的掌声，我今天上台是为了我 I really believe 有个 message 要帮助他，所以 I have to talk to myself， you know， in order to get me into 一个 mental state， 就是有办法可以上去，然后 deliver 我要 deliver 的一篇讲道或是什么，然后 be okay， 就是不管人家是怎么样， yes. 对吧 ？And you know sometimes 我做得好 ，sometimes 做得不好，但是 regardless， 就是我就是那个 internal 的这个 dialogue。 台湾人在台下的反应，会比较冷淡一点点，所以有时候我在台下在听你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我知道。就是你想要有一个很热烈的一个反应， 对啊，是 Come on, you are so Everyone's like 而且现在在教会都戴口罩嘛，所以戴了口罩之后 更硬 就是有时候然后有时候在台上看那个人就像哦，你面会有给自己一个故事，就是哦，那个人一定超不喜欢我，那个人一定觉得我这个人讲唱，那个人想说什么时候要结束，那个人想说今天来做教会的，那个或者一个新朋友，那个人在想说为什么我的朋友把我今天带来这边，你会有很多的这个，我相信这个在男生，你在教男生怎么去跟女生就是在一起，或是跟去认识女生的时候，可能 do you teach them， 你要不要你会去教他们说怎么去 how do you train 你里面的这个思考。 主要是三个字啦，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整件事情以及心态， 三个字，管他的， 管他的，管他的。哎，其实有一点点像，不过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议题其实就是需求感， 需求感， 需求感。 怎么说？ 比如说我一个男生，我想要追一个女生，如果我对这个女生的需求感太重的话，女生其实感受得到。 Okay, 对，所以需求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neediness。 Okay. So it's like 就是我非要这个女人不可。 OK， 所以你对不起，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需求感的意思是比较 negative 一点？ Yeah， 就是 比较 降低需求感的话，就变成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statement 嘛。 OK， 可是如果你需求感太重的话，那就变成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因为我很希望我，比如说一个业务如果想要 close 一个单的话， okay. 如果他需求感太重的话，反而你不会想要签，就如同 没错， 就如同Peter， 你是牧师，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议题是，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大家戴着口罩，如果你越想要。 得取他们的那个， 得取他们的关注，还有去得取他们的的喜好的话，反而他们会开始有点觉得哦，有点太多了， 对 ，a little too much， 对，就是 I think， 因为 as a pastor， 我会去观察牧者，我喜欢的牧者怎么讲的，我会发展到我会观察到真正会讲的牧者，他们在台上真的是不太 care 人家怎么看他，他就是他就是他知道他在台上。要讲的是什么？他就是讲， right. 他不是在赢，好像 trying to like 要得到好多人家的这些的那个。 Yeah. 我也常常在台上讲课，然后像我们 monthly 的讲座，就是我们每一个月我们会办的讲座，我们也是差不多每一次都100多人。 Okay. 那我完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你现在在讲的就是下面的人，他们戴口罩的时候没有表情，即使你讲到很好笑的笑话的时候，他们笑，可是你听不到，是笑完全听不到。然后那个压，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那个 压力。说完完全不在乎，我觉得有点难。只是 最终要专注在自己所提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没错，了解。 我在台上提供大家的价值，是不是我想要提供的？这个是不是有办法真正去帮助到台下的人的？ Okay. 到最后也只能这样。 OK， 我就对啊对啊。 那我想问，请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一个，你接触的都是比较是男生，在你的观察里面，你觉得男生最现代的男生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他们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应该是有些东西觉得自己没有或者什么才会来嘛。那你观察我们普遍，如果你想要男生更多可以拥有一些的，会是什么？更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讲两个层面好了， 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需求感的部分，有一种降低需求感的方式，就是在单身的时候，你打开你的选择权。这个概念或许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一定会认同，不过是必须一定要做的，也是我清唱老师教我的第一个功课。他说，你现在追不到这个西班牙女生，你现在必须要打开你的选择权，你需要跟其他女生互动，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OK， 那很多人会， 对不起，所以你说选择权的意思就是，当你要的这个没有的时候，你要有其他的， 而是我提倡的是，即使你现在在单身的阶段的话， okay. 你是需要随时随刻都有好几个对象，然后因为这个第一点可以去降低你的需求感，第二点，你跟多一点的女生互动的话，你才有比较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Okay. 因为很多男生他 fixate 在一个女生身上，一直专注在这个女生身上，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这个女生可以提供的所谓的性价值，就是这个女生因为她很 attractive， 她很漂亮 ，OK，, okay? 等等的，所以因此她被她吸引。可是、 okay. 这个女的不见得适合她，就是她的个性等等的都不适合她、 哦， 就是单纯因为她的长相 外表。 对对对对、嗯。可是当你打开你的选择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哎，我不只能吸引到这个女生，我还可以吸引到第二个、 okay. 第三个、第四个。 OK， 那我在跟这些女生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做一个过滤的动作，就是说，那这个女生到底适不适合我呢？搞不好其实我们的价值观太不一样了。 Okay. 搞不好这个女生其实我很 care 的点是，这个女的一定要孝顺，可她就是跟她爸妈妈的关系很不好。这件事情如果过不去的话，我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做一个过滤的动作了。 OK， 对，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去降低你的需求感了。可是我要在这边，我要声明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进入关系的时候，不要给我继续打开选择权。 Okay. 我常常跟我们的学员在讲这件事情，我说你进入一段关系就是一对一，然后你就没有资格再打开选择权了。 Oh.所以你在单身的时候，你的 power 是 choices， 你在进入关系的时候，你的 power 是 commitment， 是那个专注，是你要经营这一块。 对，你就要开始经营了。那刚刚讨论到男生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现代男生最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这边，他们很小看自己。 OK， 很小看自己。 Can you explain 什么意思？ 我爸跟我妈他都是创业的 ，OK，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在我头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说我未来我一定要创业，我一定要过一个伟大的人生。 因为这是你在你爸爸上面看到的 ，Right？ 我在我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 Okay. 当然，他们在我七岁的时候就离婚 ，OK。 那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好过，只要是单亲家庭的人，其实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 嗯、 不过我很感谢他们的地方是，他们 instill 了一些价值观在我的脑海，还有在我的心中。 OK， 到今日其实对我来说，对我的自信都有很大的帮助。 OK， 那我觉得对于自己价值的想象或是定义非常非常的重要。例如，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我生出来就是要当一个平民，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我接下来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举止，其实都会 match， 都会跟这个是一致的。 没错， 对。可是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要过一个伟大的生活，所以我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难，比如说我创业失败，或者是我告白不停的失败，你失败了十二次，我就觉得不可以停在这边，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 克服 这件事情，然后不停的往上爬。可是现在有很多男生遇到的问题是在于说，他 本质就不认为他应该要过一个很伟大的人生。 Okay. 他就觉得你常常听到就是哇，人生好难啊，啊这样子就好。我常常听到类似这样子的话。 人生，这我们要不要来开个新的 podcast？ 人生很难，这样子就好， 这样就好，这样就 不要谈了， 不要谈了，不要谈了， 回家睡觉，打电动， 对对对，谈一分钟就好了，就 打个电动， 对对对对。 Yeah, I mean that's why I think 很多时候为什么有时候男生。就是宅在那边或怎么，就是因为他就是 escape from reality, right? 就是 instead of engaging with reality, engaging 就是 OK, 我要去克服这个东西，我就是去 create 出另外一个世界，自己的一个世界、然后就宅，就是也不是说宅男或怎么样，但是就是就把自己就埋在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里面、然后不会去想说那我怎么样子去 improve, 怎么样子去 get better, 就是不停的在找借口、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很没有价值，就因为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之后，然后这个世界都在告诉他说他应该要过一个很平淡的生活、 okay. 然后包含环境其实也是如此，环境告诉他说这样子就好了，干嘛一定要提升、像我教一些学员，我们有在教，其实我们在教导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从穿搭到社群的经营、IG 跟 Facebook 的经营、把自己如何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在经营、肢体语言 Okay, 身体姿态，然后到聊天、临场反应，还有框架技巧、说服力，我们教的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Okay, 可是如果你真正要去操作这些技巧等等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值得一个伟大的人生。Like, 就是这不可能，这不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功夫， 没有办法， 不然很累， 真的很累。 因为说你自己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伟大，但是你要把 IG 弄得好像自己很伟大。Yeah. 第一个，你可能还要破费，然后每次要假装去哪里吃什么、穿什么、过什么样的，你知道。 就是很虚啊， 对， 很虚。 对，我有时候， 对， 这可能跟这没有太大关系。但我最近去一个度假村，我们员工旅游，我们去度假村。然后然后十二月嘛，好冷，然后在那个外面游泳。 去年 没有，就几个礼拜前， 哦、 一个礼 拜前。 拜前对、 哦、okay, ，OK。 然后我们在一个游泳池那边、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在我们的房间看，就看。有个男生跟女生，就是穿着泳衣，然后 跳进去了。 没有没有跳进去，但是穿泳，那很冷哎、欸，十二月，然后就在外面，然后穿着 bikini， 然后我们就想，他们是要游泳吗？哦，没有，他们只是一直在照相弄 IG。 Oh, OK，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他们一拍完就马上穿完衣服就回房间了，那感觉好像你出国玩，好像感觉你在那边真正海外，但其实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出现个三分钟拍个照。Wow. 我想说，你穿好这所有的东西，只是为了要假装在那边， yeah. 然后就走，你也没玩到水，也没真的 like you know it's not real， 所以就你宁愿他如果这样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也觉得挺好的。可是一定要有 real 的那面，例如他可以在 IG 的 po 文的后面，然后再写说、我们为了要拍这张照片，你知道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吗？ 对对对对对 ，That's being genuine, like more,、 right? like more real, right？ 对， 就是我 真实一点， like, 我就是这样子。可是我告诉你说那个 backstory 是什么 ？You have to be real. You have to. 一定要。 OK， 那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通常是怎么教导男生？不是直面，因为我觉得大家看的都是表面。大家追求也是表面，因为表面最快， 对，当然， 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子是帮助他们 ？OK， 从里面重新去找到你这个人的价值，跟你这个人是值得的，这个人是有选择权，这个人是值，就这些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做的方式是环境， okay. 因为我们你很少看到会教育培训界课程结束了之后，然后还会持续的陪着学员不停的成长。 OK， 而且我们是。我就直接讲，当然我们的课程是要收费的，可是那结束以后，我们并没有收我们的学员任何的费用。可是我们竟然有一个群组，然后有活动等等的，然后让他们可以来到这边，泡在这个环境里面，跟我们所谓其他的 GX 们，跟其他的高价值男人们互动。 OK， 然后当你泡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不能原地踏步，我不能漫无目的的过我的生活，因为我现在周边。同梯的这些学员、他们都一直在提升的过程当中，我不能这样。 那个 community 很重要， community 真的很重要，环境对我来说其实是重 要。我觉得一个人他要做，他想要去提升，他怎么去看他自己，他必须旁边也是一群也是有同样想法的人， 他们才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因为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我们说，一个 faith community， 一个同样一个信仰的这个 周遭有这样的人，他会帮助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然后帮助你知道说，哎、欸、it's okay, it's normal to think like this、right. 是这样子去思考你自己，思考你的信仰，思考这些的东西， 小组的重要性嘛， 对啊，小组，对啊， 小组的重要性。 Yeah. Alright,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做这些的东西里面，你觉得对现在来讲，我不知道说现在，就是对男人来讲、嗯、最难克服的会是什么？就是他们常，如果你在教导他们，或是他们觉得最卡住的、最难去克服的会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男生一直觉得自己的价值低于女生。 OK， 嗯、为什么？这跟我们平常在听到说什么大男人啊，或者是什么社会会觉得说好像男，因为我们很多女生会说没有啊，这个社会是女生觉得自己的价值低于男生，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说？ 上一代或许是这样子，上一代的话、okay. 我们有很多大男人主义的男人，比、嗯、如说我跟你的爸爸或许就是比较偏大男人主义一点点、okay. 可是新一代的男人多数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去想象有两种极端的、okay. 一个是大男人主义、okay. 然后我们往左一点点的话、嗯、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觉得自己的价值 很低 然后不如女生、 okay. 所以我也不提倡说要完完全大男人，嗯，对。虽然有一些人觉得我的内容是如此，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正把我的内容听完的话，嗯、其实你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 conclusion，、okay. 不会有这样子的结论。可是如果你 对大男人的定义会是什么？为什么你说你讲的不是这个大男人是什么？那你说的为什么不是这个？ 我提倡的是为自己的立场站立。 Okay. 就我不能因为他是我老婆，或者是他是我的暧昧对象，或者是他是我的交往对象、oh. 等等的。然后我因为怕失去这个人，所以我妥协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 OK， 可是现在有很多男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okay. 然后就变成说，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家庭里面，现在女生都在做决定。嗯，对，因为男生一直在妥协， 我了解， 一直在妥协，一直在妥协，到后面都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以及没有自己的生活圈。 对对对，因为当你妥协的话， yeah. 你会还以为那个你的另一半会因为这样子更喜欢你，其实他最后会 loathe you， 他会看低你，会觉得说， 对啊， 他要你妥协，但是妥协到最后说为什么都妥协？其实这蛮有趣的， 真的、啊， 就是为什么你没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你没有那个自己？那你说，因为我每次想的时候，你就 对、啊、 对不对？ 那你就怪在人家身上 ，OK？ 你就直接怪在女生，男生到最后就会怪说，那你一直在你。到后面整个爆掉的时候，男生一定会说：“那你现在在控制我很多。 Right. ” 可是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你刚开始没有为你自己站立，然后你没有用好的沟通模式跟你的老婆沟通， yes. 然后到最后变成这样， yes. 这是谁的责任？ 而且男生都不，因为我有时候在 counsel 男生女生的时候，就是男女关系婚姻的时候，我都会跟女生讲说：“嘿、hey, ，guys don't mind doing the hard work。”他们不在乎、 sure. 不会害怕要做困难事，但是他们一定要觉得说 I can still win at the end， 他最后要觉得说 I can win I can do this， 但是如果你一直让他、一直他再怎么努力，你都让他觉得是没有，你让他就会，他到后来觉得 I don't want to play this game anymore， 就是他会觉得说、 sure. like you know、 yeah. 像小时候那男生小男孩为什么会打到最后就翻桌或是什么、 yeah. 不是因为他输，而是因为他输了好几次，他一直觉得好像 this is fixed against me， 我怎么弄都没有办法，他就会 walk away disengage离开或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 Peter 牧师在这边想要鼓励的其实是当男生做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甚至女生可以给一些鼓励啊，或者是甚至给男生一些表现的机会， 对 对 对，就是让男人知道说wow like wow，男生都会想要当你心目中你喜欢的女生的超人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英雄 呀，你就会希望有一个英雄的那个。 对，我这前提一定是。这前提一定是男生要有足够的自信，为自己的想法站立。 Okay. 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很怕失去这个女生的时候，我会做很多的行为举止不是我真正相信的。所、so, 以、我们常常在讲说，爱以及恐惧这两个元素，它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 它是相反的。 所以当你做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来自于恐惧的时候呢？ 因为我害怕失去他。 对对对对， 因为我害怕他就离开，他去找其他人，或是他就是你害怕这些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载一个女生 ，OK， 因为我怕他，如果我不去载他的话，他会生气，然后因此他就跟我分手。跟我去载他，是因为我为他好，我现在想要去载他，我刚好有空，我想要去载他。 Okay. 这个感觉其实是完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的行为，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动机。 我讲一个比较实在的好了，就是有一次呢，这是我跟我前女友， okay. 然后对各位不用担心，我常因为我在教情场的时候，我常常 会听到都知道这些故事， 老婆都已经知道这些故事了，她很开放。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前女友要求我说去载她， okay. 那我觉得 OK， 反正我会议已经没事了，那我是我心甘情愿的想要去载她， okay. 我就觉得说 OK， 好，那 我去载。我一停到那边的时候，因为 我不知道他人到底在哪里，你就可以想象，比如说38号，然后可能就是42号，就哎，我不知道他人到底在哪里。 Okay. 可是从就是建筑物的就有遮罩的地方 ，OK， 有到我的车，它是一段距离嘛， okay. 对不对？ 对。 结果呢，我就找不到这个人，然后最后他就是跑过来，我的前女友跑过来以后，然后。一进我的车，他就直接开骂。 嗯， 他说：“你是找不到是不是？你不知道我会淋湿吗？”靠，我超不爽的。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说：“首先，我来载你， 嗯， 你最少来一个感谢， 嗯。 第二，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我说话。 OK， 对。 然后呢， 就是、原则就直接画在那边。 Okay. 然后他就知道了。 OK， 可是为什么他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 嗯， 因为。他前男友允许他这样子做啊、 嗯、 所以他就觉得他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也可以这样子做。 I see， 就是我觉得男生你必须要画一些原则，我也没有不合理， 我只是如果我可以把车直接开到 sidewalk 上面的话，我也愿意。 Yeah, 可是 就是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嘛。我觉得人家来 了。What else do you want from me？ 对啊 ，OK。 可我现在想要讲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就是这种这件这个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对。 可是累积起来，如果我让他过一次、嗯、过两次、嗯、三次，他这样子堆叠起来了以后、嗯、女生会直接骑到我头上、 嗯、 那我这样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平衡的关系、嗯、所以很多男生我发现、 嗯、 因为怕失去这个女生，所以他会妥协，在那一刻他可能会跟这个女生道歉说、嗯、哦哦啊啊啊，可能对不起之类的、啊、不然就是很大男人主义，然后就直接开骂， 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 摔门，然后 嗯，对， 讲难听的。 可是我要的是一个中间值，就跟他讲说，就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对， 对啊，现在是这样。 对，对，现在说 that's not okay， that's not okay。 我知道我的价值 enough that 我不准许人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我说。不，这个我觉得它不仅是在情场了，这个就是一个人跟人中间的互动。因为人，我觉得人到后来，你会跟一个人。你会跟一个人都会想要跟健康的人有长久的关系，就是我知道，当我知道说这个人是健康的，或是这个人他健康的看他自己，他健康的看其他的，我会觉得这个是我可以跟他走比较久。但是如果你在一个跟一个人的关系里面，你觉得说这个人他不尊重他自己，或是他看低他，慢慢的你会觉得说 like now you give people permission how they treat you， right？ Right. 你用你透过你这些东西。Right.别人就会觉得说哇这样好累啊，或者这些的、yeah. 就是跟尊重有关，就除了刚刚 Peter 牧师讲的那个健康之外的话、 okay. 我们常常用的术语其实是权威，所以 我们在讲的是说 你一个男生，你的 power 一定要到一定的程度， 你不可以感觉弱弱的，你如果很弱的话，就算好 by chance、 嗯、 你运气很好，你跟这个女生交往、 嗯、 可你展现很弱的那种样子的话、嗯、然后你让女生直接完完全骑到头上，你都 不为自己站立、 嗯、 那怎么说呢，这个关系到后面怎么可能会健康，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平衡的关系、 嗯、 那我在这边我也做一个平衡、 嗯、 就是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大男人主义、嗯、 当然 我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做大男人主义，就是、 嗯， 当女生所提供的意见，像我跟我老婆的相处模式是，我很愿意听她讲， 嗯，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所以当她在讲话的时候，我很愿意听。 嗯、 当我们有没有吵架的时候，我们吵的时候，我们直接在他们面前吵，你可以去听见没？就是你吵到你会想说，他们是不是要离婚？可是 就是很像神经病。五分钟之后，我们就是又边打闹、就很好笑。对对对对， 了解。 然后我们的学员看的时候，就会这两个人是 神经病。 对 对, 對，因为我们情绪转换的非常快，因为我们就事论事。 我觉得重点是互相尊重。来、yeah. ，因为你会尊重一个尊重自己的人，你也会他，而且一个尊重他自己的人，你反而会更去愿意听他所说的一些的东西。 Of course， 所以这可能会带到我在教男生说，我在教男生一个技巧，叫做框架技巧， okay. 然后这跟说服力绝对有关系。要如何为自己的想法，或是为自己所想要提出的提案？ 要表达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这其实是一种沟通表达技巧、 okay. 然后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步骤。通常我们在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跳到就提出需求的这个阶段、就是说、你知道吗，我的 B 方案 这才是正确，你有没有搞错、 okay. 你的不正确， 你直接讲到 okay, OK 对对对。So 我通常我在跟我老婆在沟通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不会立刻进入框架技巧模式，因为有时候情绪来了、你还是会多多少少会有很多的 pushback、对，那就因为情绪来了、可是每次到一个阶段我发现说好像彼此沟通好像有点问题的时候、我会 take a step back、退一步，然后我去思考一下说现在问题点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进入框架技巧的模式，然后它分五大步骤。第一步骤、就是我在教大家的，先提出优质的问题。第二步骤给同理，第三步骤提出需求以及优质原因，第四步骤持续丢钱，然后第五步骤给一个完美的承诺。我按照这个步骤，然后去解决几乎我们婚姻或者是谈判，我在商业的场合遇到就所有的问题。所以以婚姻来讲的话，通常一个女生她的情绪会整个起来，然后这个其实女生也可以运用，一个男生她的情绪会整个起来，一定是有一个点。然后通常我们会一直急着我们要去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自己的需求等等，以及我们自己的立场。可是当我不知道对方的痛点在哪里的时候， 这是他的核心价值，他的很核心的一个点。 对，就是他的就是你到底踩到哪一个地雷、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状况下，你提出这么多需求 没有用， 以及你说话再有逻辑性的话、其实没有用的。 I see, 就对方就是 了解， 就是不 care。对 ，That's right， 对。所、so, 以我常常讲这个故事，有一次因为我是公众人物、那也代表说我老婆其实也是、然后我老婆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的她就关掉她的 IG 的账号、然后我就整个很傻眼、 okay. 然后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要跟她吵起来、 okay. 我想我刚开始会跟她讲说哎、你是公众我们是公众人物，你不能随随便便没有跟我讨论然后你就去做这件事情。那最后我就觉得他的眼神还有整个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好那退一步、现在的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就开始、我先从优质问题开始，然后渐渐的问，然后这个流程呢不会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流程、这个流程呢需要绕好几次，因为刚开始对方不见得一定会告诉你最真实的痛点在哪里、你可能在当下的信任并还没有建立好，所以呢我就跟他绕了好几圈，然后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我说哦，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是不是那个原因，那你现在 最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过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叭叭叭叭叭叭一直问。然后我们在教学员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明确的流程，以及要需要问什么样的优质问题，我才有办法去抓出对方的痛点以及最在乎的点在哪里。最后呢最终我不公布说答案是什么、 okay. 可是反正就是 你说完美 的 你这个承诺， 对对对， 一个 promise， 对对， 这是最后一个步骤。 对对，完美承诺是一个 promise， 可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一定要去解决他的痛点，我才有办法去说服他再重新开这个 IG 的账号。我透过优质问题，我问到最后的时候，我才发现说 ，OK， 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这边。 Okay. 然后最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如果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愿不愿意再开这个 IG 账号？他说。就是你知道吗？那时候态度，我、再看啊 ，OK 啊， okay, 很了解。 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button， 关，然后他就，好，就 解决了，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okay.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婚姻当中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有一个优质的沟通模式，跟对方沟通，我们才有办法。才办法去解决婚姻当中很多的大小事，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要教给大家的，就 除了当我跟大家讲说男人权威一定要提升，不是说用你自己的权威然后去打压女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技能，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有办法去化解这样子的状态，你的情绪够不够稳，你有办法让女生感受到你是有办法支撑这个家的，就 对， 如果没有的话，那女生理所当然的会觉得那我必须要去扛所有家里面的压力等等的。 对，所以我在教婚姻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说，一个婚姻要成功，不是两个 powerless 的人在一起，不是两个弱的人在一起，也不是一个强的跟一个弱的 for sure， 而是两个强的，两个 powerful。 powerful 意思说 my life 是我的 responsibility， 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我这是我的，我知道我是有价值，我知道我可以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是重要的，所以因为我重要，我也觉得你重要，我不会觉得你的重要会贬低我的重要， right， 我们两个都是重要的， right， 所以我们一起来经营这个伟大的一个婚姻，伟大的一个 relationship。Well， 谢谢詹大卫，今天好聊好多，下次我们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邀请你上来，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聊。谢谢你，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情感的上面是被拒绝的一次、两次、十二次、二十次、五十次，还是怎么样， 一目花到了五十次， 不管是怎么样，我祝福你，希望今天这些都对你在不管在情感或是在职场或在这种都是有帮助。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管他的。先来杯咖啡，我是 Peter，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詹大卫， 我是詹大卫，谢谢各位， 好，谢谢你，谢谢，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大家。